一个人太低调，那些我全都不知道， 这些我全都不知道， 只为给我安全感，让我觉得你很好笑。我要每天清晨醒来都可以有看到你 My baby 大路为什么

这里是音乐随心听， 心里只能轻轻。